所以这个是不共妙法了，故其立业了也是不共的，这个立业无量无边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